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呢个全新节目，就叫做心之科学。咁啊，嗱，顾名思义啦，大家都听到心之科学啦，一定系讲心理学噶啦。咁啊，讲嘅人当然系心理学家啦。咁啊，我先介绍我自己先啦，我叫阿 Miles Wong， 咁啊，中文名咧自己黄仲远，咁我系工业及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真系都唔记得咗自己系啦。咁嗱，大家唔讲咧，你就唔知道嘅。咁咧。的而且確，香港咧就有四款唔同嘅心理學家，即係其實四個專業。咁應該大家最熟悉嘅咧就係clinical psychologist 嘅，咁就係臨床心理學家。跟住咧有EP， 我哋叫咁啊叫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就係教育心理學家。咁另外咧第三個咧就係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就係輔導心理學家。仲有就係啱啱就係我嗰個名目啦，就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咁我哋叫 IO psychologist 嘅。咁啊嗱呢四個啦，咁啊今次我哋心理學嘅節目啦，咁我哋就完全講咧心理學嘅範疇裏面嘅嘢點樣影響咧喺你嘅生活上面咧唔同嘅一啲嘅地方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一個月裏面四個禮拜啦，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咧，就放送俾大家嘅。咁例如啦，第一個禮拜咁樣嘅主題咧，就係嗱主題意思即係第一個禮拜，我哋就叫做靈輔天下人。咁啊，輔導嘅輔，咁大家就知道啦，即係頭先嘅輔導心理學家啦。咁咧，咁我哋咧就會講下咧，究竟喺香港啦，同埋喺天下裏面發生嘅一啲嘅時事。究竟咧用心理學去分析剖析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有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咧？咁咧第二個星期咧，我哋就會有咧老闆啊，應該係老細揾食啫咁樣，係啦。咁咧即係香港人中意翻工啊嘛，我哋冇理由係唔講啲翻工嘢噶。咁呢個咧就講咧喺職場嘅生存技巧咁樣啦，點樣搞住你老細，點樣應付個下屬，類似呢啲咁樣嘅。咁跟住第三個星期咧，咁啊大家即係好關心有仔女啊。咁又要咩呀喺起跑線贏在起跑線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就會講呢就係一個關於校園嘅嘢。咁呢就係論盡家教學。就係講心理學點樣應用喺校園啦、家長啦、教師啦、學生上面嘅。咁最後一個禮拜呢就係如果你係好好學嘅呢就啱你啦。我哋就叫做企業大學堂。就係講緊呢就係話點樣可以唔同嘅 skills， 唔同嘅技巧，我哋應該點樣學習呢就為之最好啦。同埋企業呢究竟點樣去做呢啲咁樣嘅教學嘅方法。所以如果你想學唔同嘅 skills 呢，咁基本上呢就四個禮拜就會啱啦。咁我哋分咗呢四個禮拜。咁今個禮拜你哋大家就見到啦，我哋就係靈輔天下人。咁所以呢我哋就係今個禮拜嘅主持呢就係我哋輔導心理學家。咁啊介紹下啦。 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Thomas Chan 陳海榮，輔導心理學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方婷，我都是輔導心理學家。剛才聽阿 Muse 講了咁多咧，我覺得我都好需要去上下第四堂咧，都學多啲。 如果即係大家咧，基本上咧，即係可以各取所需。即係你喂，你想留意一下時事，點解佢會咁樣都有㗎？咁就一於聽今日咁樣啦，即係一啲嘅社會情況啊，咁嗰只。咁啊，其他唔同嘅，大家有啲咩 concern 嘅，就再聽埋其他咯。最好就四個禮拜都聽曬啦，即係留意住心之科，就喺每個逢星期六嘅3:00至4:00嘅晏晝咁樣。嗱，今次我哋靈輔天下人啦，咁我哋要講一個嘅時事或者叫熱話嘅。嗱，我覺得咧，如果講到而近期嘅熱話咧，即係除咗啲法例之外啦，我相信都應該係好關鍵嘅，就係移民心理。係咪？所以我哋今集講嘅咧就係講移民心理。咁、 嗯、 就喂，大家其實有冇諗過移民嘅咧？ 有， 真係嘅， 真係有。 我想問近期嘅，近期 近幾年嘅。 哦，近幾年，咁你有遠見喎、 啊？冇錯 ，OK 喎、啊。而家你係咪 後生仔想走下啫，想去唔同地方啫 ？OK， 咁就嗱，咁有冇諗住去邊度先？其實 都有嘅。嗱，香港人就中意係得嚟嚟去咧，澳洲啊、英國啊嗰啲噶嘛。咁、我就中意澳洲嘅自己。 你中意澳洲？澳洲哦，咁啊 ，Jasmine 有冇諗先？ 我在很多年前讀書的時候都有搞過的，不過搞了一陣你知道要等很久的嘛。 但是你是搞哪裡啊？ 我在澳洲讀書的，所以那陣時呢都有想不如試一下，即係個個都話你咁難得留喺洞海嗰度都超過六年，咁佢就話不如你都搞下睇下攞翻個入 職啦。其實六年係夠資格未咧？ 未啊，因為我嗰陣時係讀 media 嘅，咁 media 即係佢有分唔同嘅分。如果你讀 account 咁啊，即刻好高分啦。咁佢唔同嘅學科咁樣。 其實真係唔知點解 account 咁高分，不過咧就 佢哋啲人計數要幫手。 係咯，即係嗱，其實咧的而且確，如果計地方嘅話咧。我哋睇過咧，2018年啊，即係保安局咧就做呢一樣嘢好有建設性啦，即係咁就去睇下呢一啲人嘅移民地方咧，究竟邊一啲係熱門嘅？ 即係移咗民嗰啲係咪？ 係啦係啦，咁啊，究竟邊一地方熱門？咁喂，中曬你哋喎，即係基本上澳洲係大熱嚟嘅。咁咧大約咧76,000人咁上下咧，佢佔咗差唔多三分一，就係移民去澳洲嘅。咁跟住其他地方就咩美加啊、英國啊。咁亞洲區咧，咁唔使諗啦，亞洲區就係 台灣 啦，即係咁嗰啲嘅，咁就分布喺呢度。但係去到咧2018年嘅12月嘅啫，即係都未去到2019嘅。我諗去2019就倍增，同埋可能台灣亦都倍增，都唔定咯。咁就呢個就係少少嘅即係移民嘅一啲嘅地方嘅偏好啊，咁嗰種。其實呢個都關人嘅心理事嘅，即係你自己中意可能去一個。對於自己嚟講比較熟悉嘅地方，所以會唔會係澳洲就係你，即、就、係、是、你自己熟悉，所以你自己中意。 嗯，我諗嗰陣時會係啦， 依家就唔係。 頭先學你話齋，即係呢個地方可能你會見到佢嘅新聞啊，或者個生活習慣，我喺以前喺嗰度生活咗好耐啊，咁你會諗我去嘅時候會比較熟悉啲。我諗其實成個移民點解要移民，都係同個安全感有關咯。即係之前啲人想走係覺得啊，可能個有好多人移民就係揾機會啦，即係覺得喺外地發展好啦，或者個生活 lifestyle 即係住間屋大啲啦。我喺澳洲住嗰間屋咧，係喺我香港住嘅所有屋當中咧，最細嗰間都係最大噶啦。即係香港我買唔到 house 噶嘛，咁我讀書嗰時特登咧就要租一間 house 住，因為我知道喺香港你都好難買到一間 house。 即係滿足曬自己嘅一啲嘅慾望咁。 係啦，但我發覺我就唔中意除草嘅，即係出面要 擦。OK， 同埋屋企有好多。即呢個移民大家都要諗嘅一樣嘢，就係一個生活習慣咯。你以為好正，但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嘢，即係譬如沖涼會有啲鼻涕蟲喺度躝過，你要去處理。 係因為 啲蜘蛛好大隻， 但係呢個唔係澳洲獨有噶嘛？澳洲獨有就 大蜘蛛咯，大蜘蛛好大隻㗎， 好、okay, okay. 獨有㗎。咁你就要同佢作戰咯。係啊，咁但係我諗好多人其實想移民都係即係揾一個機會，但係依家個情況唔同，我諗成個社會咧近排學阿 Mills 話齋咧，即係好多呢一啲嘅跡象啦，啲人會諗啦。Even 我去睇一啲即係二手網賣嘢嗰啲網站咧，都有廣告話移民放售超平咁樣，真係超級多咯。 係啊，即係呢個肯定係近期嘅。熱話啦，咁就移民都好多方法啦。咁我哋今日唔係介紹移民方法，咁所以就冇特別講啦。但係一樣嘢一定要喺度講嘅，即係關於個專業移民咧。即係既然我哋講 開心，你自己有冇諗住㗎？ 我有喎，我有喎。但係講真咧，嗱講我係買保障嗰只嚟嘅，係啦，即係我係會中意住翻喺香港或者點樣諗緊，會唔會買個保障咁嗰只咯？咁就呢個係最主要嘅一個情況，所以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個 sense of insecurity， 即係個不安全感就 drive 到。咁個不安全感幾時會有呢？97年就唔到我啦，即係嗰時完全唔需要諗呢一樣嘢，因為係你完全冇能力或者冇諗過咁嘅情況嘛。咁估唔到而家實現咗噶嘛，即係成件事，即係第一驚嘅嘢實現咗嘅。咁個不安全感係強嘅。咁其中一個不安全感你去應付嘅。咁咪就係要買保障啫，啱唔啱？即係等於你驚死咯，可能係驚有啲咩意外，你可能係買 insurance 啊、保險啊咁嗰只。咁其實而家都係當一個保險咁樣嘅一個情況。我心裏面係咁樣，去用呢一個方法去解決咗自己一啲嘅 sense of insecurity 咯。不過就慘啲嘅，即係我哋嘅專業咧就即係心理學家啦。即係你其實講真喺香港都聽嘅時候。OK 啦，係咪先？即係唔算太差啦，但係咧，完全喺其他國家專業移民係冇份，係咪咧？即係有邊度咧？ 澳洲係咯，澳洲可以加分嘅， 係咩？ 係 佢點樣㗎？點樣㗎？澳洲嗰、那個 佢因為佢計 point 嘅 system 咁樣嘅，係跟住唔知某啲專業又個分，佢會接收某啲專業嘅申請 ，and then 又加你是個年紀啊，咁樣加你工作年嘅年期啊 ，etc 咁樣，跟住湊夠唔知幾多分就話收你啦咁樣樣嘅。 我心理學家都當嘅。 好似係 個分幾高啊？係啊係啊！以前我嗰個年代斬叉燒同埋剪頭髮就 都高分過， 好高分。咁所以佢係有一啲專才，但係一期期嘅，即係可能你呢排睇嘅時候，佢係呢啲專才高分啲，但係過一排佢夠人啦，咁佢咪又 cut 翻啲人咯，即係 cut 翻低分啲咯。咁但係心理學家我諗喺當地都係 account 嘅。 哇！我冇記錯就英美加其他歐洲地方，好似心理學家都唔多， 少啲，接收好似系少 一點。我完全都冇噶啦，台灣就肯定冇嘅， 系 啦，台灣就肯定冇嘅，咁就唔知點解度度咧都接收會計師嘅。唔係，即係講真啊，嗱，即係就算係因為心知科學咧，一開波就已經冇咗一大群嘅聽眾或者觀眾嘅話咧，我都要講啦，即係喂，其實真冇理由會計師好多噶嘛，即係雖然。你執公司又關佢事，咩啊？即係開公司又關佢事，即係佢成日都永在嘅， 關佢事，乜鬼都 係咯。咁但係物以罕為貴，心理學家係少啲嘅。我唔明點解唔包低，即係會計師咧係全球都包咁滯嘅。嗱，醫護我明白啊，醫護我明白啦，係咪先？即係冇呢個數咯，即係心理學家嗰個情況。咁就係啦，所以咧就唯有你諗第二啲嘅方法啦。不過就我自己會覺得咧，就都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咧，都會難嘅，就係話移民其實都要過一個心理關口嘅，即係如果係個講翻個心理啦，除咗你嗰、那個點解會移民係因為 insecurity 啦，即係所以你係需要去解決啦，即係我諗大家可能聽眾唔知道會唔會知道或者點樣，即係個 insecurity 其實一定要 action 啦。即係諗係唔解決到個不安全感噶嘛，係咪？即係你一定要係靠行動跟住做出一啲嘅環境上嘅變化，令到你可能係對於側邊嘅嘢或者你而家面對緊嘅嘢有少少嘅一啲嘅觀感上嘅改變，從而咧可能呢一樣嘢咧就會影響到你嗰、那個即係嘅不安全感咁嗰個情況。不過你哋係應該遇到更多人係。即係有不安全感，其實你哋而家去見人嘅時候，佢有冇即係煩惱緊呢啲嘢？咁跟住係因為移民嘅關係咧？ 有一啲係會有嘅。頭先回應翻你個不安全感啦，其實我諗就係嗰一樣嘢，依家個環境好似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不論喺個政治嘅因素啦，不論喺個經濟上面嘅因素啦，嗰樣嘢令到。會有一啲恐慌同埋焦慮，咁你點樣可以減少呢樣嘢？就好似你有啲嘢可以去 manipulate 嘅，去 control 嘅，就係我搞呢一啲，我可以好似有一啲嘢我做得到咁樣，就學你話齋買個保險啦。咁個心理上其實真係舒服啲嘅，無論你最終其實我同啲朋友傾偈好多咧，佢哋都唔係真係想走嘅，但係佢哋都係真係學你話齋買個保險，即係覺得起碼我有能力。可以去控制某一啲嘢，就係、是、我如果要走，我有得揀先，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問佢哋大部分，其實佢哋都想留翻喺香港。咁譬如我有啲個案，可能 in general 分享少少，佢哋有其他 concern， 睇咩年紀啦。可能一啲年紀再大啲，其實可能佢已經教緊，或者其實佢有咁嘅能力可以即刻走添㗎啦。即係可能已經投資搞咗一大部分，但反而係一啲政治因素咧，即係依家佢哋唔係好中意可能美國咁樣，即係佢哋反而覺得我唔去呢啲地方啦， 都貴曬。系啊 ，OK 啊，我覺得， 即係嗰個真係好 OK， 就其實呢個情況 OK 喎，即係嗰個情況係咯， 即係反而係呢個掙扎咯，即係反而有一啲係調翻轉，譬如後生啲，我哋呢個年紀仲可以自己選擇或者有能力，可能去諗下工作啊，唔同環境嘅時候，嗰啲會。是另外一個即係諗走出去啦，係咪？但我聽過，譬如我有啲 client 咧，反而係調翻轉另外一個 story， 就係佢覺得我唔中意我個嘅地方啦。依家佢哋反而即係同我哋嗰啲 struggle 唔係幾開心。佢睇完啲 news， 跟住佢話：我就依家絕對會放棄咯，唔諗住過去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呢種唔安全感係依視乎一個狀況咯。但係都年輕嗰啲都多話at least 去諗咯。即係構想咯，係咪啊？ 會、有啲我識嘅人有即係構想啦，有啲咧係佢準備移民，但係同屋企人傾唔掂。 於是就好多 emotion 嘅嘢，跟住走嚟見我，即係有啲咁嘅 case 咯。 即其實佢係因為即大家喺移民上邊，即都未移啦，傾緊點樣移民嘅時候就有爭拗。 係係係係有。 其實佢個家庭紛爭係通常講緊去邊一笪地方啊，定係通常呢啲係咩嘅？ 有啲係會話即係同覺得啊唔想擔心屋企，即係可能一對 young couple 咁先算啦。有一個想移，一個唔想移，咁依家個爭拗啦。咁咧就係話啊，我移咗之後，咁我父母點算啊？咁有一個爭拗。有啲就可能啊，已經係有一個好細個嘅細路仔、細路女咁樣啦。咁但係就會諗啱過到去點樣揾食啊，點樣養家啊、成啊咁樣。咁於是就好多 emotion 嘅嘢出現咗啦。 不過其實都係嘅，即係哇！你諗下，即係如果兩公婆，一個想移，一個唔想移咧，其實真係好大件事嘅喎。同埋即呢個我認為係一個大議題嚟噶嘛。呢個差唔多嘅情況，可能未到啦，即係等於可能一個話想生仔，一個想話唔生仔咁樣嗰個情況。同埋你移民有啲咧，又真係會有機會係坐移民監。咁嘅意思啊，即係無論你可能短至一年。長至可能五年咁嗰陣，咁就喂一個去咗即係移民，一個就留咗喺香港等緊咁嗰陣，咁呢個都係一個心理 issue， 係大家係需要 handle， 即係最少係呢啲咁樣嘅問題，係會又挑起咗 stir up 咗你有機會係嗰種不安全感就更加大啲嘅咁樣。咁其實會唔會其實移民係即係令到個安全感咧係一路？搞大咧，即係會唔會喺個過程裏邊？ 我諗呢個就 depends 唔同人嘅情況啦。頭先講翻我哋其實如果有嘢食，即係要睇下你咩專業啦。如果你話有份工，你已經揾到佢等你開工嘅，咁你去到就冇咁多嘢亂咁諗啦。但如果你話其實你好唔 prepare， 淨係覺得我好想離開呢笪地方，我走咗去先啦。咁我走咗去再實有機會嘅，睇下點啦咁。咁呢種情況其實你就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嘅 stage 咧，即一去到嘅時候，可能仲係好新鮮，因為我諗你都帶住啲錢過去咁，係咪？即係唔係捉襟見肘咁啊？好辛苦啦，係咪？都帶住錢過去，仲有錢使下喎，去食下嘢啊，周圍環境仲好新。跟住有一個 stage 會係你覺得唔知發生緊咩事，即係好迷茫，甚至會喺度不斷諗咧，即係 evaluate 翻自己呢個選擇係點樣啫？依家我見到個朋友咁啊，或者即係我諗我自己個經歷都會係啦。就算去讀書，你知道有機會好大機會翻嚟，都會有呢啲 depressed 嘅情況，即係 homesick 得好犀利啊！即係好想諗下啊，其實如果我喺香港會點咧？咁啊，再睇翻香港啲 news， 依家係發生咩事？再諗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嗰個不安全感有機會。要睇下你嗰個狀況，即係如果你係好 prepare 嘅，你已經去過嗰個地方好多次，好知道嗰個生活係點樣，嗰度有朋友，即係你一 lonely 嘅時候揾個親戚，原來喺隔離可以過嚟煮餐飯你食嘅，咁 OK。但係如果我以前去讀書係你冇親戚朋友嘅，屋企啊煮米粉加兩粒魚蛋嘅，咁你覺得好慘嘅啩？ 有冇咁慘啊？你識下男仔 啊？嗰時想出水又唔夠出街。即係住喺學校隔離嘅，我哋自己租咁，即係外國地方唔同香港咧，好安全嘛。咁你成日聽人講又搶劫啊，又成女仔咁樣，你唔敢出去咁樣，即係自己食住碗米粉，你覺得 咁會喊嘅係咪？有喊嘅。 又唔係好多，不過我打電話，我記得即係嗰個情況有機會你個適應咧，係打電話翻嚟同你屋企人講啊，你哋點啊，好掛住你哋啊咁樣。跟住我記得嗰陣時，我媽咪就同我講話咁你都要適應噶啦，我唔會過嚟噶啦。嗰下可能我真係有喊，我唔記得啦。即係我諗其實真係唔同嘅年紀，唔同嘅 stage， 唔同嘅年紀，唔同嘅 stage 又唔同。咁啊，同埋就都莫講話已經去咗啦。其實去之前都。都有一段漫長嘅 struggle 啦，即係除咗要諗頭先嗰啲實際問題，呢啲咧可能係會令到會產生另一啲嘅即係心理煩惱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其實喺等嗰時都會有咁樣嘅情況，即係話我已經申請緊啦，跟住又會發生啲咩事啊？例如啊，喺個申請過程啊。我有一個朋友咧，就係佢係申請去葡萄牙咁啊，我諗大家都知嘅咧，即係咁啲一筆自己有就喺，即係葡萄牙係一個熱門地方，因為平啊嘛，即係 好容易 entry 歐洲係啦，跟住你有個 Golden Pass 就搞掂曬成歐洲，即係咁個就係去唔到睇英超啫，而家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佢咧係 嗱，佢好早啊，佢真係有先見之明。但係點解佢咁有先見之明呢？係因為佢職業㗎，真係。但係唔好太敏感，唔好諗係最有啲職業就已經好難以啊。咁但係咧，佢因為佢職業咧，佢就有先見之明嘅。佢好早就已經申請啦。但係咧個申請過程咧，嗱，你諗翻咧，就係佢申請嘅有一段過程嘅，同埋佢要買樓先嘅。有層樓喺度註冊，你先至可以再去 proceed 嘅。咁所以咧，你層樓未一日都未搞掂咧，其實你係未 apply 嘅。咁即係佢要等一段時間，但係咧喺佢一路等嘅時候咧，其實就一路有啲即係事件發生，而令到佢咧就係非常之不安，即係類似就是、喂死啦！我而家都仲未 apply， 即係雖然我係好多個月前已經 apply， 但係就到而家我都未搞，因為佢正式 apply 都未 apply 嘅，咁、 okay. 令到咧佢就即係會有一個嘅。嘅心嘅不安啦，即係除咗話解決頭先嗰啲問題嘅情況之下，你每一次見到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哎點啊，真係要快啲走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擔心喺度咯。 係，我識人又係咧，佢又係移民澳洲咁樣啦，跟住又要係考 IELTS 啦，又要係 check 佢學歷啦、CLAT 啦，搞啲文件啊、查家宅查好多嘢咁樣。跟住咧，佢發覺咧係呢度嘢好麻煩啦，好難搞啦。跟住每次有少少阻滯嘅時候咧，佢又覺得好 frustrate 啦。唉死啦，係咪我考試考得唔好咧？點解考勁我 IELTS 都係咁嘅咧？點解呢樣好似唔得，嗰樣肯定好似差啲咁樣？跟住咧，越搞嗰人就越灰咯。所以我諗就係你講嗰種 struggle， 哇好鬼辛苦啊咁樣。 其實都一定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 係啊，係啊， 係 啊。 嗱，雖然咧，即係有一位嘅局長咧，都話咁多人去申請去睇移民，都未必一定去嘅啫。咁嗰陣 係 嗱，某程度上咧，即係佢好似係好唔落地嘅，即係呢件事。但係咧，如果從心理學嚟好睇咧，又有一啲咁可能性。但係當然就係佢真係好唔落地啦。即係我意思即係佢講嘅情況唔會咁勁發現啦。但係嗱，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喺個過程搞會有好多一啲嘅心理嘅 issues， 我哋係需要去應付嘅。 嗱， 我覺得就算我哋等間先再講話點應付啦，起碼你要 prepare， 你要知道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啦。咁但係咧，有啲人的而且確會係咁嘅，佢係因為頭先阿 Jasmine 都講咗，係話其實嗰個嘅控制感個 sense of control 係緊要噶嘛。咁其實有啲人的而且確係咧係佢揾完。佢覺得，咦，我夠資格到移到去呢一度嘅喎，或者咦呢、這個係比較易嘅喎。嗱、我有啲朋友都會係因為咁樣咧，係放心咗嘅，即刻你 okay, 即係佢嗰個自控力咧係一瞬間，佢只係web search 一睇完，哦呢啲喂 OK 啊咁樣，即刻 咧， 你知有啲人唔係咁行動型或者點樣，佢即刻喂。O K 啊，咁即刻，不如 有條路喺呢度， 即係好似即刻冇咗件事 ，soft 咗啊 ，soft 咗。跟住嗱 ，until 咧就即刻有啲咩事發生，咁跟住咧佢就當然就係會即刻又要上網查過咯，即係咁嗰陣。但係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即係起碼佢覺得係自己有咁嘅可能。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 insurance 係買得比較平都得嘅，即係我意思，我哋可能有啲買咧就真係要買個，即係 買重啲嘅， 係啦，買一個資格咁嗰只，咁就買重啲嘅。咁佢嗰只咧就係淨係睇過咧就已經係當係自己，即係已經有機會可以做到啦。咁佢就安心好多。其實呢一類人咧就係咪易生存啲嘅咧？好，咁即係咁樣嘅情況，即係佢移民係可能係冇咁多煩。因為其中有一隻嘅性格，即係我喺度諗緊，如果可能聽眾或者觀眾唔知，即係 neuroticism， 即係 神經質。 其實我都唔想講呢、這個，但係其實個學名係神經質， 但係唔係。 咁其實係咪叫做情緒穩定性？可唔可以咁講咧 ？OK， 得， 情緒穩定性。咁咧，其實佢如果 neuroticism 係高，即係個情緒穩定性係低嘅，即係嗱即係係咪即係？ 如果中文情緒穩定性 低，嗱即係大家要知道，即係填問卷佢過高分就即係佢個情緒嘅 fluctuation 可能係，總之佢情緒 fluctuation 相對高啦，即係咁嗰只啦。 佢易啲被 trigger 嘅， 易啲被 trigger 嘅係啦，即係啱啊！你哋講啦， 係啦。簡單啲嚟講，係佢容易啲有情緒嘅反應， 容易啲有情緒反應 係啦。 咁其實咧，佢又真係難去，即係佢難去安心啲啦。即係佢呢只咧，可能除咗真係。search website 就未安心，跟住可能要 apply， 聽曬移民講座，跟住咧就問埋啲 friend， 跟住就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即係佢可能就需要多好多呢啲咁樣嘅準備，呢一隻咁樣嘅性格，咁佢先可以叫做令到自己安心啲啊， 唔需要咁擔心啊咁嗰只。所以的而且確咧係唔同性格咧，都基本上喺個移民嘅準備嗰度咧，都可能會有唔同嘅反應。當然移咗民之後都更加有唔同嘅反應啦。一於咧，我哋喺下一次翻嚟嘅時候咧，就同大家講下我哋點樣準備移民嘅心態係點樣啦，同埋我哋移到民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心理狀況我哋需要注意嘅咧？好，翻嚟再同大家傾。 一分鐘輔導心理學。 工作、生活、家當、財產都準備就緒，咁個心呢？移民心理輔導心理學家同你傾。輔導心理學係心理學其中一個重要分支，集中探討人生裡面唔同階段嘅心理功能狀態，重點係補救、治療、預防同埋發展，用唔同嘅介入手法協助受助者跨越生命裡面唔同情景同埋情緒嘅困擾，預防將來可能出現嘅困難。移民心理同你傾傾。 Hello， 大家就翻嚟我哋嘅第二节啦，心知科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灵赋天下人。咁啊，我哋同一班嘅我哋嘅辅导心理学家，咁就嘅主持，咁就一齐去倾。今日个我哋嘅话题咧就系移民心理。咁我哋头先咧上半节嘅时候咧，我就讲咗，即系我哋要去未出发，但系都系先烦恼，即系嗰下咧，即系要谂下有啲乜嘢嘅。不安全感啊，跟住可能產生咗其他一啲嘅問題。喂，其實可以點樣去即係準備嘅時候，有啲乜嘢做可以令到嗰個不安全感係冇咁強，或者有啲乜嘢要做可以令到我哋嘅心理狀況係會好啲？ 嗯，有冇咧？要有啊，有啩？冇咁，我諗最首先咪就係諗下喂，咁你走嘅原因係咩先？有啲人為咗避世㗎嘛，有啲人係為咗真係想去 explore 一啲嘢㗎嘛。咁你要知道自己嗰、那個個方向係點樣，你想點樣先？因為 otherwise 嘅話，其實你好似為緊一個冇目標嘅嘢而去做，咁其實你自己仲亂咯。That's why 我哋話，咁你不如諗下去到做乜嘢先啦咁樣。That's why 我都有啲 friend 咧，都話想去移民嘅時候咧，我都話，咁你諗清楚，其實你係想避某啲嘢啊，定係想achieve 某啲嘢，定係點樣先？咁樣咯。 即係都要搞清楚少少個目標， 係啊，係啊， 即係都唔可以話就咁話諗住走或者避就即刻去做，諗下嗰個目標究竟係點樣先， 想點先咁樣。 同埋呢樣嘢都好緊要，因為好多人其實似乎係見到好多人走，佢自己又想睇下自己走。 其實都有一窩蜂 feel 嘅，係 啊 係 啊， 你真係好驚啊！唔走蝕咗。 你見到身邊嘅人，喂，搞錯，你搞得咁多都驚曬啦，即係有一個咧 missing out 嘅喎，即係咧咁的，而且你又會係有啲心急，其實咁樣就會更加增加咗個不安，係咪？ 會。 如果你唔 ready， 就算你好似搞咗啲嘢，但係你個心理上唔 ready 啊，學 Thomas 話齋，即係你係 avoidance 定係 approach 咧？你 avoidance 好似你淨係 focus 喺我唔想要呢啲嘢，咁你有冇諗過你去到之後 你想要咩先咧？架大佬啊， 迷失啊，我唔知道做乜啊，我喺度跟住我人生冇意義啊， 呢個係好重要。即係我估而家呢段時間嘅移民，大家嘅心態都係 avoiding 嘅，係咪？即係乜總之就走啦，唔好 理 咁多啦。 我走啦， 因為咧，我聽咗一個嘅情況咧，就係台灣嘅，即係台灣嘅移民，佢係喺當日啊，即係宣布個法律嘅時候咧，即係佢唔係宣布，係聽到而且 confirm 聽到係會做啦，即係會喺個會嗰度會提出嚟啦。嗰一下係嗰晚咧，佢係由全日。是直情收電話收到十一點幾，是有120多個的 inquiry，而一半呢是不想的，即係佢意思係，佢通常就係你打去，梗係會問啦，喂，其實有啲咩方法移民啦，個程序係點啊？咁佢話咧打去咧就話，你其實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走？你其實你 我唔係一定要走嘅啫，咁 唔係佢話，唔係佢淨係話幾多錢啊，或者點樣咧？其實係。OK 啦，總之你話俾我聽做乜要咩文件就得啦，係唔問理由。佢話咧個情況係佢第一次見，而且係似走難嘅。 OK， 你諗下嗰個情況咁，即係話佢全個心態咧都係 avoidance。咁有一個嘅情況就可能係，喂，可能你扮咗，去到又唔知道自己係想點，其實喺過程都空洞，係咪？即係你純粹就係諗住避嘅，所以反而要諗就係 approach。我想要啲乜先？ 係。 你哋有冇話想要啲咩咧？其實 我你哋有冇諗住移民先啊？不如問下 Thomas 先啦。 我有啊，我幾年前 已經諗住你見到咧，即係你個幫你 而家有冇做事先？ 點樣先？ 唔係，我係覺得我係覺得喂，即係。比較都年青啲啦，嗰陣時都叫做咁，我、okay. 起碼有啲即係 咁，而家都年青，OK， 你唔好搞 阿叔嚟嘅， 好老咁樣， 我隔離唔知點算， 你想點算 啊？唔係即係想試喂如果我一個人去第二度生活得唔得咧？想睇下自己係咪真係做到咧咁樣樣。 咁所以即係係啦，幾積極嘅動機。 係啦，嗰陣時啦，而家就 both 啦。冇話兩個唔可以並存嘅。 咁、okay, 都好，又有 approach。 係啦， 嗰只。 你咧？ 我就即系摩顿一个嗱，好老实讲咧，即系我完全纵使我而家我都系唔想嘅，我真系谂住 insurance 嘅啫，嗰个情况，所以咧就系一个 avoidance 嘅。但系当然咧，好处咧就系我其实一开头系冇谂住移民，但系我谂住做个生意就已经系谂住希望睇下会唔会推出海外。咁所以咧，喺未有呢啲咁嘅擔心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已經有做呢一步，係話點樣去帶到海外。只不過而家就會你會諗埋，會唔會帶埋海外係幫到埋自己方便嘅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是、 你去海外啦。 係啦，你講得係個，因為我帶個生意， 帶埋我 而家個生意帶我去海外，即係咁講咁就嗱咁。我就自動有 approach 咯，即係嗰個好處就係咁樣咯，係啦。 即係咁啱有個 approach。係 啦，嗱你應該係全阿 Warden 啦，係咪先？ 我諗我暫時都唔係好喐嘅， 係咩？ 係啊，我睇啫，但我又 其實最勇係你咯， 係咪啊？ 係啦，即係係咪？ 我語言上咯，因為我自己經歷過頭先講咧，我喺外國讀書嘛，我覺得同。即個美好嘅幻想可能都唔係真係咁貼切咯，即係有好多適應上面嘅嘢啊！我諗其實大家都知道。 咁都好，我哋都可以講下啲適應上嘅嘢。嗱，雖然我哋未特別移過民啦，咁但肯定有朋友移過民啦，咁亦都有少少去外國。去讀書而嗰刻有個少少移民心態，嗱講真咧，的而且確係有少少，我哋都可以咁樣去講下，或者講啲朋友嘅經驗，等人哋等大家都可以幻想一下，有一個咁即係 mental preparation， 我究竟如果係移民嘅時候去到啦，我哋係會有啲咩發生嗱我先講我自己啦，咁啊頭先你就澳洲啦，咁我就去啊的而且確，如果我係叫做英語國家嘅話咧，咁我就最 prefer 就係英國嘅。咁啊，一來咧，我係要揀一笪地方咧，係我有感情嘅。我好難去住喺一笪地方咧，係我完全冇感覺嘅。即係我好難係即係例如齋住咯，即係好難做蒲豬咯，你明啊？即係 萬分亞格唔得嘅，要培養。 唔得嘅，即係我就算，所以咧，我要喺英國，我就唔會應住，我可能都會幾關心。呢、這個國家嘅啦，咁除咗殖民地係一關係啦，咁、我讀書喺嗰度，即係讀咗一年啦，即係嘅時間啦，咁跟住咧就最主要就英超啦，即係呢個情況，即係令我好熟悉你明啦，係啦，你熟悉嘅咩？同埋我有一樣嘢係好 engage， 即係咁講就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嗱，首先呢樣嘢啦，大家真係要諗嘅，對移民我覺得係緊要嘅，即係你嗰個地方係熟悉。就算你講真的，你真係要去塞浦路斯嘅，或者係嗰啲咩阿魯亞圖嘅，而家穩定啲阿魯亞圖嘢咧，即係瞭解其實係好啲嘅，即係令到你咧去到嗰時咧好咧係熟悉好多，係中意好多，你嗰個適應性係會少好多嘅。咁我去到英國嘅時候，其實適應就唔係太難，一來就真係一年啦。咁嗰陣嗱，雖然咧我去嘅時候係有諗過會唔會。長住 stay 下，我諗每一個可能去到嘅時候咧，你都會有咁諗。就算你一開頭冇咁諗，你讀下咧，你開始會諗啊呢個地方適唔適合我，同埋會唔會咁樣住咧？咁其實嗰時你已經有呢個咁嘅心態咯。但係我嗰時同而家個情況一樣嘅，即係話我覺得我係唔會，我中意住香港嘅，我係會掛住香港嘅事嘅。咁跟住咧，我係即係我兩年去到，可能係對我。話住一段長時間，就算我之後翻嚟回流翻嚟，好似話啊喺外國做過嘢啊，或者點樣啊，咁但係其實嗰段時間我未必會咁 enjoy 咯，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係即之後就選擇當然就翻嚟啦，或者點樣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去 project 翻 係一個移民嘅情況嘅話咧，咁、我覺得係你要去諗下，究竟你喺嗰個地方咧，係、有啲乜嘢係會令你 enjoyable 咯？我覺得係要㗎，即係所以係真係識下嗰個文化，識下嗰個地方，係咪揾到一啲嘢你係中意嘅咯？ 我都有睇過咧，一啲即係移民嘅要求，可能譬如希臘咁咧，都要考希臘文㗎嘛，你真係要去學一啲 葡萄牙都要， 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地方其實都要。我諗其實認識個文化係好重要，因為你幻想嗰個地方係。點樣啫？但係當你再深入去理解，未必佢係你所想嘅模樣。正如我頭先講，澳洲其實都係一個好先進嘅國家啦。咁、我去嗰時當然都若干年前啦。我最記得嘅就係香港已經用嗰啲電熱水壺咧，係好方便。不嬲，我哋覺得呢個係正常嘢。去到要煲水，點解咁麻煩？跟住 倒退咗。 係啊，點解會咁？我喺香港明明已經上緊寬頻，去到56K 仲打緊電話線，嗰下你會覺得。即係大家估到我邊個年代啦，係咪？ 我上個寬頻啊，真係幾近啊！真係而家曬年輕。喂，自從阿 Thomas 講咗之後，你阿 Jasmine 即刻嗱嗱聲，喂，我都好細㗎，我有寬頻。 你嗰陣時有得上網咩？ 又唔好揀，大佬。我都唔敢講嘅，我就係、是，我真係去嗰時候同而家有少少咩啊？嗰啲唔係異曲同工，好似唔識咧，即係差唔多情況喎。沙士咯 ，OK OK， 即系我嗰时喺嗰度咧，我系直情咧，我系 咦，咁我哋系同一时间走嘅喎， 系咩？ 系啊， 嗰时有分频噶啦，我唔错， 嗰时有分频噶啦， 其实咧，我嗰时系甚至乎咧，我去到英国嘅时候咧，我系觉得香港好恐怖，即系我意思好恐怖咧，系唔系我好惊香港，系我好担心香港，因为。你係唔會想象到香港係每日都有人死嘅，當其時，你淨係睇報紙咧，係嗰種恐慌係好犀利嘅，你直情係會覺得咁發生咩事啊？死咯，屋企人或者朋友喺究竟喺嗰度點樣咧？但係當然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即係我哋就可能係會處之泰然多少少噶嘛。當你身在其中，跟住打翻俾佢哋，佢話我冇嘢啦，咁少出啲街咯。即係佢啊，好似好輕微嘅淡但係咧，你聽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好擔心， 個 feel 又唔係咁樣， 個 feel 完全唔係咁。其實呢個我相信移民嘅情況，尤其是一開始嘅時候係一定會發生。 係，我諗其實都要咧移民，你準備咧有幾樣嘢。我諗心理健康我哋都有幾樣嘢要 consider。即係可能你即係健康狀況就係譬如你食嘢會唔會習慣啊？你正常嘅生活可唔可以 maintain 到啦 ？Physical health 你自己去到即係譬如如果你有啲慢性病啊咩問題，你照唔照顧到自己啦咁樣。咁第二就係即係工作啦，即係頭先都講咗，你有冇一份工作等緊你，定係你要去到頻撲 咁？ 係啦，有啲得嘅，我有朋友係嘅，佢都係銀行裏邊嘅高層，咁嗰個位佢已經睇咗。唱過去啫， 咁呢啲正啦， 係啦，咁就減少呢個起碼 strong 啦，跟住之後朋友啦，嗰邊有冇朋友？因為香港我哋有好強嘅 social network， 都一啲 protective factors 咧、令到我哋心理健康噶嘛。咁、然之後你嘅伴侶，頭先講咗，即係如果佢同你一齊走咁啊，梗係好好啦。但係如果唔係一齊，或者要暫時，或者暫時要分開一陣咁樣，即係呢啲都係壓力嚟嘅，係咪啊？咁到即係可能最尾就係即係一啲即係圈子上面嘅嘢啊，或者係你自己嘅一啲興趣可唔可以維持到？譬如你喺香港得閒，可能同人踢下波嘅，打下籃球嘅，咁你去到有冇呢啲咁容易 call 到出嚟嘅朋友，即係去見啊？ 真係好難，咪有時如果去外國咧，你下下踢親都輸咧，即係你即係身材又爭 冇人， 都好冇人，即係令到你更加 depressed 。踢波都好開心啊，去到下下都又唔夠人跑啊，身體又輸曬啊， 又未必識到朋友。 你坐坐先都唔好搞住我哋嘅隊咁嗰只咧，即係成個人 depressed 曬咁嗰只咧。 所以其實呢幾個 factors 都重要嘅，係咪？即係你哋要諗點樣 support 你嘅 well-being 咧，即係唔係就係話我個人過到去咁就哎呀冇事啦 ，OK 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都係同我哋嘅心理相關嘅，係咪啊？ 如果講食嘢咧，即係我自己 personal 去幻想移民嘅時候咧，我發覺最近最 acceptable 嘅地方就係新加坡。我去到係嗰一條街係任何嘢都好好食， 係咩？即係你 我自己中意啫。睇我身形之後幾好衞生。 O、okay, K， 又唔係 O K 啦，係咯。你唔好踩到自己咁低，大家又話老又話身形好，咁我哋呢啲算點啫？我已經狂縮肚噶啦，即係咁。 O K， 睇下先，睇咗樓先。 係啦，即係嗰個情況係咁樣。 係 咁，即係你中意，你都中意嘅。即係呢樣嘢對你嚟講緊要。 我會同意阿 Justin 講就係，其實你咁咪食。 你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係咪先？即係你生活啦，或者唔係淨係講城市生活，你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我啲friend 就話啊，揾食都係個問題。譬如我哋頭先都講過，喂 ，psychologist 過到去點算咧？ 其實英文就扎扎 你真係好難咯。我哋一個心理學家去到咧， 係好搞。 我哋要做 counseling， 我真係諗緊自己啲英文都唔 OK 嘅。 甚至乎我哋要俾人 counsel 嘅時候咧，都可能佢講得快咗咧，即係你知道佢可能 slang 啊唔好就，不過 OK 嘅。我相信嗰邊嘅心理學家，咁佢都會識就下嘅。不過你都會有壓力噶嘛，嗰壓力都會更加高噶嘛。所以咧，可能係好似頭先咁，如果要準備好多咧，可能大家都會覺得係哇，使唔使咁多嘢啊？即係嗱，雖然其實係要噶。我諗最少，即係話頭先我哋講嗰幾樣，你要揾一樣你係自己好注重嘅。係咪？即係例如食，我係自己好中意嘅，即係而且好注重嘅。咁起碼你揾嗰笪地方係可能可以滿足到你，或者你先 prepare 啦，即係咁嗰只差唔多。我諗都一定某程度上都滿足到嘅。如果假設朋友係好緊要嘅，縱使喺嗰度冇朋友，咁可能就係我點樣會唔教會，或者某一啲嘅咩 interest group 咁樣咩香港同學會，唔知有冇嗰啲嘢咧？即係咁，你起碼喺嗰度就穩定先。即係你邊樣自己最重要嘅，你就喺嗰度就穩定先。咁樣就可能係會冇咁大問題咯。嗱，因為咧去到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會，我諗有幾個問題大家都知啦，即係一定都會係會出現嘅。我諗喺而家呢段時間嚇，我覺得咧xenophobia 即係受愛，係咪？即係受愛嗰個恐懼症。嗱，嗰個受愛恐懼症咧係唔係我哋受愛，係我哋去到嘅時候，對方有機會有受愛嘅情況，同埋唔知識唔識分嘅嘛，即係嗰個情況係啦，即係咁我冇理由即住件無敵 T， 我愛香港，即係嗰個咧，即過去噶嘛，咁啊，咁所以咧就呢、这個係一個情況咧，你係要 bear in mind 咯，係咪？即係你起碼你未有解決方案，你知道呢件事會發生，有機會會發生，起碼你冇咁擔心咯。 嗯，係有 prepare 先咯， 有 prepare 咯。咁啊，仲有啲咩嘢移民嘅情況？你覺得有機會喺即係到去到外國嘅時候，我哋要心裏邊會諗定先， 融入嗰個 lifestyle。勁即係聽過有啲 friend 就話佢去即係移民加拿大咁先算啦。佢哋係一班華人自己屋企嗰度打麻雀咁樣，跟住俾隔離屋投訴啊！即係佢哋會覺得哇，點解你哋會咁嘈啊？咁奇怪你哋個 behaviour 咁樣。That's why 即係你話啊，你去融入人哋嗰個 culture 都非常之緊要。而 culture 意思唔係淨係食嘢，可能係你同隔離屋傾偈啊，嗰種好微觀嘅 culture 都係一種 culture 嚟噶嘛。咁嗰種我哋都要準備嘅。 嗯，係啦，即係、我諗大即係觀眾可能未必知道，即係我諗心理學裏邊大家都知道有一種文化移植嘅一個 gap 啦，係咪啊？即係係啦，即係 acculturation gap。咁即係個即係當個文化係植入嘅時候，你會發生即係去到第二個地方係會有個 gap。呢、這個 gap 點樣去 narrow down 翻而融入去咧，係會難嘅。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有一個少少嘅統計咧就係、不過大家都想象到嘅，其實咧，如果個年紀年長啲嘅，當然就係難去即係 bridge 呢個 gap 啦。咁所以咧，你就需要更加去考慮呢件事。如果仔女嘅話咧，基本上係會易啲嘅。佢其中一個咧歲數咧就係話17至18歲啦。嗱，佢呢個係最好啫，即係嗰個融入度係最好嘅。即係話你可能去到嘅時候係17歲咁上下，咁嗰兩三年咧，佢好快就會融入到嘅。因為咧，其中一個嘅情況咧，就話佢喺呢個歲數嘅時候咧，移民而又學到當地嘅語言。嗱，反而咧再細嗰啲，你大家都以為係再細嗰啲學語言係會更加好啲噶嘛？如果去第二度地方，但反而唔係，佢因為喺已經掌握到自己嘅語言啦，再加上佢可能對嗰個地方個語言都有少少熟悉啦，咁而佢一去到，而佢因為學校嘅環境啊，或者生活個環境啊，好多預警喺度，咁所以咧，十七十八咧就會 learn 得好快，咁所以咧佢直情係話咧，如果要比較接近 native 嘅咧，其實係反而係呢個歲數，咁咧自然如果你 language OK， 其實嗰個嘅即係文化移植個 過程， 嗰個過程咧就肯定係好好多咯，咁我諗。 其他就會，就算你話年紀大啲，佢語言係有冇一個問題？但係嗰個生活習慣啊，各樣嘢啊，你究竟係咪肯去適應先？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情況。 係 我諗都係最緊要，即係圈子裏面其實真係要適應咯。即係我諗嗰種寂寞感咧，如果你去過外國一段時間，你都會感覺到，即係嗰個即係你坐喺度發覺，咦？我依家好似我之前真係有一個經驗，其實我喺澳洲翻嚟香港都有，因為都一段時間咧，即係發夢起身唔知自己喺邊，不知自己 好有型喎、啊！呢下飄張到。即係成日搭飛機搭到唔知點咧，一起身 即係邊度？ 我喺即係羅馬定係邊度咧？ 但係迷失啊！嗰種感覺係啊，即係 唔開心， 好似發緊夢咁咯。之前我喺度，即係嗰種適應，我諗有一下都。即會會覺得自己係幾 lonely， 有時如果你屋企人喺即係翻香港啦，咁但係你去咗外國一啲地方啦，咁其實都會諗起屋企人噶嘛。即雖然依家你喺隔離都未必成日見，咁但係你諗到哇咁遠好難見啊，嗰下就覺得哎呀， 就係咁樣啦，就好似學員永遠係 break 係最勤力噶嘛，即永遠係遲翻嘅，即你永遠都係即係失去咗即係個 decentralization。你啊喺側邊咧，你就唔覺嘅，咁啊失去咗係會有咁樣嘅，咁所以英國都有個叫咩啊，即係 lonely 大神啦，即係、除咗佢國內嘅人係可能會有一啲寂寞，其實真係移民係一定會，即係諗下嗰時候讀書，就算我去一年，其實你某程度上咧，有時係星期六日咁嗰只，即係啲同學仔又唔喺度啊，又唔係咁多人陪你啊，咁嗰只又各有各有唔同嘅嘢做啊。你的而且確又係有時候有一刻咧，又係咪都係思鄉嘅？其實嗰只嘅情況，跟住就會諗翻以前嘅一個情況。縱使你未煮鹹，都會多愁善感啲咯。喺嗰個時候，即係其實大家係要處理嘅，因為我覺得寂寞都係一個。現代殺手嚟嘅， 係 呢個壓力其實都好重要，即係好緊要咯。因為好多譬如我哋講翻啲精神健康啦，有好多精神問題咧，其實可能壓力佢唔係一個導致佢有精神問題嘅主要原因，但係佢係一個好重要嘅 trigger point， 即係會誘發到或者會增加呢個曝光嘅機率。咁所以其實如果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好多嘢一啲新嘅嘢要去 adapt，要去適應嘅話，都會增加你壓力嘅指數噶嘛。咁即係呢一啲其實都係需要去 concern 嘅地方。 或者可能同環境唔 connect。即係頭先話齋，佢移植咗，但係啲根未生翻出去嘅時候，你會幾大鑊下？ 我記得嗰陣時咧，其實都好強烈。雖然我都就係講你話最可以適應嗰啲年紀過去、但我記得因為我係讀 media， 咁我又讀 theatre 咧，就真係我哋要即時去 act 啲戲，去 acting 咯。咁因為好少Overseas student 會讀呢啲科噶嘛，咁去到我哋嗰啲文化 法拉啊咁嗰啲，即係點諗到嚟？係嗰啲明星開嘅去讀，雖然啲就唔知係咪真係去咗嘅，係啦咁咯，咁就唔 係 呢個。 咁我入咗去就即係個 culture， 即係佢哋講啲笑話啊，或者其實開電台知唔知佢講乜啊，就真係好難咯。咁我其實都適應唔到。即係呢一啲，即係聽佢哋嘅電台啊，即係話好似佢哋咁樣生活啊， 其實都難融入嘅。嗱，講真咧，我嗰段時間聽英文歌係多咗嘅，但係真係聽電台咧，縱使你係慢慢係會聽到，你莫講話其實係好難聽嘅，即係一開頭係，但係咧你都基本上係冇嗰個興趣，去特別聽嘅，即係電視有時候咧又會睇翻。即係可能係香港啲電視啊，或者點，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咧，呢啲都好嘅。而家嘅互聯網嘅發達咧，係可以幫到大家 控制嘅時候， 控制更加適應咗呢個情況咯。同埋 zoom 一 zoom 咁又得，唔 zoom 咧可以唔 zoom 嘅，即係可以係rabbits 啊，即係咁嗰啲啦，即係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呢個咁嘅情況。係咁樣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咧就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就可以對移民呢件事心理學上。你可以了解得更多，同埋可以真係幫到大家咧，點樣去準備，同埋預計一下你自己去到嘅時候咧，要有啲乜嘢嘅情況會發生，睇下可唔可以喺未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喺呢度咧就點樣盡量解決咗佢咁嗰只啦。咁啊好啊，咁我哋全新節目咁啊，第一日嘅心智科學咁啊，記得啊，我哋第一個禮拜咧就係靈賦天下人咁啊，多謝大家嘅收看啦，咁希望大家都中意下。OK， 下個禮拜都係星期六嘅。三點至四點鐘都係心智科學㗎 ，OK， 好，大家再見，拜拜。 拜拜。